那天我爬出窗口，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。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，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，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。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，但我熟悉他的心情，但愿遇到你。10点打路机，每晚与你准时听见。 属于我们的歌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《终于等到你》。 王力宏的《唯一》吧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下雨的夜晚，作词吴青峰，读歌人吴周彤。他用他遗忘的本能走了那么远，一直到今天我还为他纪念。你用慢半拍的脚步走得那么累，一直到今天他都没有察觉。心疼你不懂告别，让过往不断上演。记忆的天空倔强地盘旋着那一天，下雨的夜晚，你的心整个都摔碎了，让雨水静静掩护你的眼泪。我不会问你，不会说你，太傻了一点，湿透了。我会在这里陪着你，像一个演员，把悲伤当作是排练，白天被驯服，夜晚却更剧烈，像一片落叶坠落前枯黄的纷飞。情绪越沉重就越贴近地面，心疼你不肯停歇，离不开，固执欲绝。谎言容易懂，真相却总难以去面对。下雨的夜晚，你的心整个都摔碎了，让雨水静静掩护你的眼泪。我不会问，不会说你，太傻了一点，都湿透了。我会在这里放晴的夜晚，你的心终于悄悄睡了，让月光静静蒸发你的眼泪。谁都别问，都别劝你更聪明一点。雨停了，我还在这里。受伤了，谁都会哭泣，哭完了别否定过去，快乐的美好的都还在这里等着你。 他用他遗忘的本能走了那么远，一直到今天你还为他纪念。你用慢半拍的脚步走得那么累，一直到今天他都没有察觉。心疼你不懂告别，让过往不断上演。记得伤痛倔强的他 整个都摔碎了，让雨水轻轻掩护你的眼泪。我不会问，不会说你爱上了一片石头了，我会在这里陪着你。

喜你不快乐，可能是我的爱情它来得太晚了。

如果必须决定，不能由别人决定，虽然你也很容易分心。 那些是星期忧郁的星期三，每当热月狂风，但也有些牵引伴，感情是铁钉碰上柔软的心，生命必须保持清醒，也混沌不明。 为什么我会被你吸引？当时光被你喊停，没理由我已经从前这世界我不知道，同时有着你， 还不太了解你， 还不了解 更喜欢你。习惯说星期三或是礼拜三，无论什么名字伴这都是 许多问题像泡泡不断升起，爱情必须保持清醒，也混沌不明。 为什么我会被你吸引？当时光被你喊停，没理由。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，继而蒸发成水汽，回入云端；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，滋养土壤，带来